都能让你品尝出老字号的精华，真的是名不虚传。鸿宾楼的人均消费是145元左右，地址呢在展览馆路11号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清真菜馆是聚宝园。聚宝园曾经是以经营牛羊肉而出名的老字号，后来呢就干脆利用资源在旁边开启了火锅店。如果是傍晚时候来到聚宝园，你一定会看到一份热闹的场面，那就是一边排长队买牛肉和酱制品的，另一边呢则是排队等着来吃涮肉的。这里的牛羊肉非常的鲜嫩，没有一点的膻味和腥味，而且呢绵软可口。聚宝园的人均消费在100元左右，地址呢就是牛街西里商业街1号楼5-2号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白魁老号饭庄。白魁老号可是一家百年清真老字号饭庄了，以经营烧羊肉为特色，创办于1780年。除了烧羊肉之外呢，他们家自制的各种清真小吃口味也是很地道的，又是一种特色。比如说像豌豆黄啊、爱窝窝呀，还有驴打滚奶油炸糕、门钉肉饼等等，都非常受大众的追捧。白魁老号分2层楼，吃炒菜请上2楼，而小吃呢1楼就能解决问题。买完了饭票到窗口去领餐，很有年代感。烧羊肉不愧是看家菜，没有一丁点的膻味，而且外酥里嫩，而更多的清真小吃呢做的也是相当的地道。他们家的人均消费37元左右，推荐烧羊肉、塔斯米、门钉肉饼、糖火烧、豆面丸子。地址在交道口南大街158号平安大街附近。 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啊，满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啊，岁月轻狂，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山开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动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你会想不会答，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经典的老字号的清真菜馆，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连白石老人都来吃过的烤肉丸。在北京经营烤肉的餐馆，当属烤肉碗的字号最老，创建于清康熙25年，也就是公元1686年，至今呢已经有320多年的历史了。早年间的北京南碗北记人人皆知，张大千、齐白石、梅兰芳、马连良等艺术大师均是这里的常客。烤肉碗的肉，不论牛肉、羊肉，都要剔净筋膜，切成均匀的6毫米左右的薄片，配以香油、酱油、虾油、料酒、姜汁、白糖、味精、姜丝、香菜等等佐料，腌上一阵子，再上炙子烤，鲜香四溢，可以说备受中外宾客的青睐。烤肉碗的地址呢，在南礼士路58号儿童医院的西门南100米左右。人均消费107元左右。那么特别推荐他们家的菜品，包括烤牛肉、烤羊肉、小烧饼、元宝散灯、宫保虾球等等。 I don't belong here。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餐馆呢，叫做小楼饭庄。听着名字是不是很小清新呢？它是东派清真菜的代表。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啊，已经没有听说过小楼饭庄了。其实这家店呢，是属于通州的一个老字号清真饭馆，同时也是东派清真菜的代表之一。一进去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国营范儿。小楼饭庄有一种运河文化的延续感，有河有水就有鱼，有船有粮就有商。通州有三绝，小楼饭庄的烧鲶鱼就是其中之一，色泽金黄，外焦里嫩，味道不愧是通州三宝之一。一道烧鲶鱼不知拴住了多少人的口味，也拴住了多少人的记忆。另外，小楼的招牌菜还有焦溜鲶鱼、焦溜肉片、焦溜鸽子，味道有点类似，每次只点一样就够了。他家的肉饼呢也是一绝，皮儿薄馅儿大，肉很实在。过去通州人打赌都以到小楼吃肉饼为赌注呢。小楼饭庄的地址呢，在通州南大街12号，人均消费80元左右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清真馆子呢，更具地域特色，难忘大西北风味。接下来去往的就是新疆饭庄，一起来感受老品牌的味道。乌鲁木齐的驻京办餐厅，老牌的新疆餐厅，装修就很有异域风情，一到了饭点儿，做得满满当当的，正宗的新疆菜真的是没得说了。 必须要推荐一下的就是大盘鸡了，这个最好吃，里面自带的宽粉不够还可以加，汤汁鲜美，蘸馕吃也很好吃。油馕和平时吃的干馕不太一样，内部结构稍软一些，细腻而又扎实，就是干嚼都很香。新疆餐厅做羊肉的水准绝对是上上乘的，羊肉串必吃的，羊排带点小肥膘，香而不腻，酸奶更是女生们的最爱，另外还有手抓饭，都是绝美的推荐。这里人均消费76元左右，地址呢就是在车公庄大街北里1号乌鲁木齐驻京办，推荐的自制酸奶、大盘鸡、手抓饭、烤包子还有烤羊排。其实呢，要想吃新疆菜呀，未必要到乌鲁木齐驻京办，八一老爷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推荐，他家的生意也是异常的火爆，足以证明味道纯正。这家店人巨多，手抓饭特别受欢迎，几乎是桌桌必点的，烤肉和架子肉做的也不错。另外呢，要推荐一下包菜炒馕，非常值得一试，重点是肉量多而且价格不贵。羊肉手抓饭听起来好像很霸气，肉很多，但是吃起来呢却很香而且不腻，再加上配以葡萄干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油腻，的确很香。那八一老爷呢，在北京其实有很多的分店，不如朋友们就近来选择一下，人均消费在80元左右。 我像散落在野地里的沙，换也换不回了过往，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，遍体鳞伤，把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，爱是真的还是伪装，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，往爱的方向固执的抵抗，想开在荆棘里的花，细雨中飘香，相信爱在某个地方，会种下芬芳，盛开在荆棘里的花，越是流泪越仰望，爱是一步一步坚强，奋不顾身的绽放。 像开在荆棘里的花，细雨中飘香，相信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，盛开在荆棘里的花，也许流泪的仰望，爱就是一步一步坚强，奋不顾身的绽放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寻找北京经典的清真美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去吃烤串，无法自拔，香辣的兰州烤串，羊肉一把一把的烤着，边烤边刷酱，不同于新疆和东北的那种烤串。你吃到的这种烤串呢，基本上和在西安那边吃到的是一个味道的。那要说一下，这家店的名字就叫做据说这串真不一样。这名字是不是挺招人的呢？这家店的老板呢是兰州人，特别的热情豪迈，兰州秘制的调料和明火烤法让这串真的是独树一帜，真的不一样哦。羊肉串的肉是正儿八经的好品质的肉，咬一口你就知道了。而传说中的兰州通味路洋芋片，在北京这家店您也吃得到，值得一试。配着家常炒法的面片，特别的过瘾。这么一家特别的店，据说这串真不一样的地址呢，在安定门内大街芬斯汀胡同四号，人均消费72元。哦，对了，还要推荐一下，一定要配上一瓶杏皮水来喝哦。 Whatever makes you happy, 接下来我们去往德源餐厅来尝一尝那里的清真菜。据说这家餐厅做的所有羊肉都好吃。德源餐厅藏在胡同当中，宁夏驻京办一楼的餐厅，环境就是老牌酒店的那种感觉。听说这里的食材都是专门从宁夏当地运过来的，所以这里很多菜呢是以羊肉为主菜的。那手抓羊肉是桌桌必点的，没有膻味。羊杂汤、羊肉串、臊子面做的都是相当的棒的，而且性价比特别高，想大口吃肉就不要错过哦。另外呢，推荐点小凉菜，像沙葱口感就不错，而且汁水充盈，非常的解油腻。牛蹄筋儿蘸料是微辣带酸的那一种，口感很好。回锅肉稍微有一点点辣，咸鲜适口。这里人均消费是83元，地点呢在安定门内大街芬斯汀胡同13号宁夏大厦的一楼。 In the beautiful world,I wish I was special, you're so very. 以上为大家推荐的呢都是清真的大馆子，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几个清真小吃。其实传统的清真小吃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南来顺。南来顺创建于1937年，过去北京清真饭馆有老三顺，南城南来顺小吃荟萃，品种齐全，做工地道，也成为了南城的特色。 南来顺的食品呀，讲究特点，无论是油条、烧饼、豌豆黄、面茶、焦圈、驴打滚，还是姜丝排叉、散丹麻花、艾窝窝，或者是炸羊尾、炒麻豆腐、涮羊肉，哪样儿都让您能够感受到老北京的味道。南来顺的地址呢，在南菜园街12号2楼大观园西门的南侧，人均消费不到60元，推荐有豆腐脑、羊肉串、奶油炸糕、羊杂汤、门钉肉饼等等。那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推荐的另一个吃清真小吃的地方，就是牛街红记小吃。这可是老字号的店了，而且物美价廉，排长队那是常有的事儿。牛肉粒儿是他们家最负盛名的了，品质上乘，现炸现卖。而他们家的炸糕呢，外皮酥脆，牛肉厚实，油而不腻。这牛街红记小吃呢，其实啊就在牛街清真超市的对面，牛街12号，人均消费46元左右，推荐爆肚、素丸子、羊杂汤、豌豆黄。今天为大家推荐清真菜馆的最后一家店是华云楼烧麦，这是一家不讲究装修的清真菜馆，但招牌的三种烧麦做的是相当的好，皮儿薄肉满，吃着很香，油泼羊肉也非常有特色，虽然摆盘什么的都挺朴实的，但是菜品做得非常地道，而且服务热情又贴心。华云楼的地址呢，在沙河站前路的路北，人均消费61元左右，推荐韭菜鸡蛋烧麦、羊肉烧麦，还有韭菜牛肉烧麦。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冬天来了。